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梦溪石。第245集，降头已解。 你在找刚才那个男人吗？ 波贝也忽然对东芝说的这句话，腔调有些生硬，但吐字清晰，毫无歧义。 他已经被魔气搅碎了，连尸骨都没有剩下，真可惜。我本来想尝尝他的滋味。 说到这里，波贝叶舔了一下嘴唇，似乎情不自禁，面上还有点遗憾。冬至的剑尖一颤，波贝叶笑起来，像是就在等他这一颤。他的手抓住剑身，无视长手剑将自己的手绞住，在自己的手腕上留下深可见骨的伤痕。魔气铺天盖地地席卷过来，剑光骤然破碎，冬至摔了出去。另外一边，信差也睁大眼睛，跟了他30年的木杖寸寸碎裂。他眼睛所能看见的最后一个画面，是一只手朝他伸过来。 师父！ 肯塔双目通红，只见波贝叶的手直接插入他师父的脑壳之中，将头骨捏碎，直接捧出里面热乎乎的东西，开始大快朵颐。肯塔的胸腹虽然暂时止住血，拼命地想要挪过去，却终是无能为力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师父为了救他，丧命在天魔的毒手之下。宋恩从地上爬起来，并未像素琪那样傻乎乎地冲上去表忠心，他不远不近地站在那里，似乎在观察波贝叶是否还认得他这个忠心的仆从。但冬至却发现了他所处的位置，进可攻，退可跑，十分巧妙。只要杀了宋恩，就能解开自己身上的鬼面桃花将。换作之前，冬至早就动手了，但现在龙身的死让他改变了主意，他必须保存仅有的实力，才有希望一击即中，哪怕与天魔同归于尽。 不能让天魔离开此地，否则一定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。连信差都死在这儿，外面那些手无寸铁的普通人，对天魔而言更如砍瓜切菜一般。如果我们这里失手，外面就会变成人间炼狱。 冬至暗淡无光的眼神慢慢抬起，扫过悲戚欲死依旧不肯放弃，一点点往天魔那里挪动的肯塔，扫过天魔身后仍旧未止息的黑色旋风。哪怕这里不是他熟悉的国土，但这里是龙身一心守护的世界，也是他从小到大生长于斯的世界。冬至闭了闭眼，将罡气悉数灌注在长手剑上，平淡无奇的锋芒霎时间微微泛光，光芒还在一点点加强。那头波贝叶终于丢下手中的脑颅，他不感兴趣地看了肯塔一眼，最终落在不远处的宋恩身上。那双无悲无喜的眼睛凝望着宋恩，宋恩的腿一软，当即跪下。 波贝叶大人，您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宋恩，祝您重回人间的忠心仆从。 波贝叶朝他一笑，也不知是记得还是不记得。宋恩心下忐忑，声音越发的柔和诚恳。 20年前的月圆之夜，是我发一大无上的诚心，将您召唤到这个世界。这20年来，我每一天无不想尽办法从世界各地找来合适的容器，尽心尽力炼化魂魄，为您提供养分。您还说 等您复活之日，将让我成为您座下最忠心的仆人。 我这么说过吗？ 薄悲夜声音轻轻柔柔，脸上脖梗双手都血污斑斑，对比越发鲜明。宋安心下一沉，勉强扯出笑容。 是啊，难道您都忘记了吗？ 你过来。 波贝叶朝他招手，宋恩没动。波贝叶眯起眼来， 你不是说要当我最忠诚的仆人吗？ 您都想起来了吗？ 当然。 波贝叶展露笑颜，璀璨华丽，令人炫目迷醉。 我最忠心的仆人宋恩，对吗？ 对对对。 宋恩一喜，往前走了几步，望着薄贝叶慢慢的跪下，满脸虔诚感动。 您终于从深渊地狱归来了，我万分激动。从今往后，我愿追随您左右，听从您的吩咐，为您冲锋陷阵。 薄贝叶慢慢走过去，他望着宋恩伸出手，不知有意无意，宋恩正好低头跪伏下去，额头贴着泥土，避开了薄贝叶的手。薄贝叶微微一笑，手忽然迅若闪电，五指如利爪，刺向宋恩的头顶。宋恩的后脑勺像是长了眼睛，头也未抬，身体就急速地往后退去，伸手抓住旁边那奄奄一息的徒弟沙旺，掷向薄贝叶。阎魔一把抓住，咔嗒一下将沙旺的脖子扭断。他低头闻了闻，似乎有些嫌弃，又像扔掉破布娃娃那样随手把沙旺丢掉，毫不在意地继续朝宋恩走来。宋恩以往狠毒刻薄的眼睛此刻充满了恐惧，他无法相信自己一心复活的天魔到头来居然还要杀了自己，但他反应极快，哪怕心中不敢置信，依旧扭身转头就跑，以平生最快的速度奔向外头。但猫捉老鼠的游戏终于结束，薄贝叶身形一动，在宋恩即将跑出寨子之际，他的后颈忽然传来了一阵剧痛。宋恩甚至没能转头，就感到自己后背被一只手插了进去，鲜活跳动的心脏被扯走。宋恩感觉后背心口一凉，整个人身体失去力气，往前重重扑倒在地。 我不需要什么仆从，但既然是你将我从深渊招来，我把你的心脏吃掉，算是对你的报答和眷顾。 恍惚间，宋恩似乎听见有人在耳边如此说道，声音若有似无，很快飘向不知名的地方。而他张了张口，未能吐出半句懊悔或怒骂，就此失了呼吸，唯有双眼圆睁，残余自卑自怜。横行泰缅数十年，夺人性命无数的黑袍降头师，竟以这样可悲滑稽的形式结束了自己的性命。与此同时，冬至感觉眉心一凉，似乎有什么东西从那里被抽走，他不由伸手摸上去，却什么也没有摸到。但他明白，宋恩的死意味着自己的降头也随之解除。波贝叶一口口将宋恩的心脏吃掉，意犹未尽，扭头四顾，终于将注意力放在了冬至身上。他浑身血水往下淌落，如同刚从修罗界归来，脸上带着邪恶之极的笑容，完美无缺的身材与现场的血腥构成一副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。伴随着他的脚步，泥土中开出一朵朵黑色的莲花，从绽放到枯萎瞬间又化为灰烬， 极恶之美，也许有人崇拜向往，但那个人绝对不会是冬至。他默默念咒，手中的剑光越来越盛。波杯也不以为意，脚步依旧没有慢过分毫。在天魔眼中，世间一切，宋恩也罢，冬至也好，乃至一草一木，芸芸众生，不过都是他可以任意揉搓的玩具。这些玩具唯一存在的意义，就是让他可以尽情地毁灭与破坏。这本该是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极恶之魔，却被宋恩强行撕开空间缝隙，召唤人间，掀起惊涛骇浪，制造滔天血海。波贝叶朝冬至伸出手，冬至的剑光也递了出去。天际雷云翻滚，电光照亮半边天际，剑光携着天雷陡然大盛，刺入波贝叶的胸口。 你这样是杀不死我的，愚蠢。 冬至骇然，不相信自己接连两道天雷都对他不起作用。 难道传说中的天魔就当真如此无敌吗？那世界还有什么办法能杀他？ 天魔一笑，伸手掐住冬至的脖子，脖子上的力道越收越紧。冬至面色发青，一手徒劳无功地抓住捏住自己的那只手腕，另一只手则用力地将剑光递入。天雷威力之下，波贝叶周身的黑雾频频被击散，连带他的身体也漾起波动，行将不稳。天魔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不耐烦的神色，他不想再跟这个玩具玩下去。冬至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也终于让他感到不耐烦，他想离开这里，因为外面还有更多的美味在等着他。就在此时，他身后的黑色旋风忽然起了变化，轰然巨响之中，旋风骤然溃散，化作无数光点，而在光点之中，一个人影自虚空浮现，手持长剑，宛若天神降临。 师父， 冬至睁大眼睛，他几乎忘记了自己濒临死亡的绝境，死死地盯住那道忽然出现的身影。龙身高高举起剑，从天魔的背后劈下，剑光如同一把天刀，自天际劈下，紫电遮日，惊涛骇浪，仿佛以天道之名审判波杯叶擅离深渊的罪行。此时冬至的脖子已经被天魔一只手紧紧掐住，动弹不得。他甚至感觉自己的气息行将溃散，神志在阴阳交界徘徊游离，分不清现实与虚幻。他不知道自己看见的龙身是真正的龙身从险境里脱困，亦或只是他临死前的幻觉。但是这个幻觉如此美好，他舍不得眨眼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